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41集。杨飞问秦冉同学在吗？一中九班，林思然正拿着物理卷子在写，不时地偏头看秦冉。秦冉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有些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外文小说，头也没抬。有什么说。 冉冉，你那钢笔是谁给你的？ 林思然放下笔，悠悠地开口。 就校医室。 怎么了？ 没事。 林思然抬了抬眼，看着左前方写字显然不太认真的夏飞，似乎也陷入沉思。这两个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能见到这么贵的笔，金子做的吗？林思然觉得要是在他手中，他肯定都舍不得碰，怕被磨损了。秦冉的手机响了，有人在打他电话，没有署名，但他认识，没接。电话再次响起，秦冉就拿着手机跟耳机，低着眉眼直接离开了教室，朝卫生间走去。他找了一个没有人的隔间，大马金刀地坐在马桶盖上。什么事？他戴上了耳机，压着嗓子开口。电话那边拿着易记明手机的杨飞顿了顿，刚刚发微博的时候挺爽，眼下跟秦冉说的时候却有些忐忑。 秦冉，就有件事，我艾特了你的微博。 秦冉半眯着眼，有些昏昏欲睡的嗯了一声，没有多大的反应。杨飞笑了笑，那张精致的脸上似乎有光，不怕死的开口道： 我跟网友说你是我想要合作的队友。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秦冉想，他是没死过吗？他十分冷酷地挂断了电话，并卸载了微博，然后又打开手机，把自己的小号跟林思然的账号锁定，确定任何黑客都人肉不到他。电话那头的杨飞把电话递给易记明，他再次摸摸自己的鼻子。 惹毛了，下午训练完你帮我跟教练请个假。 易记明剃了个平头，知道杨飞要去干嘛，他眼前一亮。 你能不能？ 不能。 杨飞没等他说完，就十分温和地拒绝了。九班，林思然桌洞里的手机一直在震动，不停地震动。前桌的男生已经受不了了，他回过头，敲了敲林思然的桌子，又十分认真地看他。 哎呦，我求你看一眼你的手机吧，你也不怕它震碎吗？ 林思然瞥了他一眼，然后从桌洞里摸出了自己的手机。发现全是微博涨粉的消息。他是个人微博，也只有几个同班同学互关了，所以没有什么评论，微博提醒也就没关。这会儿打开，他整个人懵逼了。他的微博竟然有999家的消息，还有999家的赞，跟999家的新增粉丝。林思然反应了三秒才想起来他要干什么，然后面无表情地退出了微博。几秒钟后重新打开，上面所有显示的内容还是999家。 你怎么了？ 前桌看到林思然好像是愣住了。林思然没有回答，而是点开消息看评论。 小姐姐求问 P5R 是谁啊？吃瓜。 小姐姐，为什么大佬只关注你一个啊？ 小姐姐， 林思然顺着这些评论点进去秦冉的微博，发现他瞬间200,000粉丝。他又顺着秦冉的微博爬到了杨飞的微博，整个人彻底懵逼了。杨飞作为电竞明星，粉丝数量早就超过了8位数，而他最新一条微博130,000的评论还在持续增加中。再顺着他下面的评论去微博热搜，发现 QR 这两个字母已经凭借所有人的手动搜索上了热搜第一。 不管是热搜还是杨飞这样的电竞明星，作为林思然这样的学生，平日里生活中是绝对接触不到的。横川一中来了个孟欣然这样的学生就已经翻了天。林思然知道秦冉是有些不同的，但是也没有想到秦冉竟然是认识杨飞本人的，这看起来还关系匪浅。秦冉是怎么认识这一群人的？秦冉刚好从厕所回来，脸上分明没有什么表情，但周身气压低，班里说话的声音渐渐小了点儿。林思然偏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秦冉看。 微博， 我跟他不熟，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小号。秦冉将耳机塞到耳朵里，语气平静。他说的平静几乎找不到破绽，细听似乎有些咬牙切齿的。林思然歪着脑袋点点头，终于回过神来，自然也不知道他这同桌不但跟杨飞非常熟，还是他手中那三张神牌的创造者。林思然又拿起手机，有些飘忽地看着微博上的节奏很多，之前孟欣然的节奏可以不算，可之后带 OST 女电竞选手的节奏太多了。 OST 官方直接发布了一条微博，证明 OST 第一代队员就有女队员，并非因为某人而创造了女队员这个历史。另外一方面，杨飞在九州游电竞是无可厚非的第一人，无论是他的三张神牌，还是他的个人能力，或者是他带领国内的队伍冲到了国际赛，他在国内早就是无冕之皇。这一句比我厉害一发出，首先惊动了杨飞的粉丝，然后就惊动了电竞圈的职业选手。有人扒出了杨飞以前采访时他手速只排第二的视频，纷纷猜测这个 Q2 是不是就是那个排第一的人。他们顺着 Q2 这个号爬进去，什么都没有看到，明显就是个小号，关注只有一个人，粉丝寥寥几个，还有一大半是僵尸粉，半点痕迹都找不到。然后紧接着他们发现易继明 OST 的教练都关注了这个小号，消息一出来，国内的几个老牌电竞队伍的几个教练还有几个王牌老人也默默地关注了这个号。 嘿，这人肯定是个大佬，第一次见到第一代的那些退役的王牌老人出来，好想知道这个 QR 是谁。 所以 QR 真的比杨神还厉害吗？ 默默一句，有第一代粉吗？有没有觉得他是情神？ 因为第一代粉丝少，这条评论被淹没在评论大军中。没十分钟， Q2 这两个字母在秦冉都毫无预料的情况下上了热搜，手速第一这四个字也上了热搜。这新闻实在太大，以至于消息一出来，所有人的关注点都疯狂聚集在比杨飞厉害这个点上。直到热度稍微平息了一点，这些人才反应过来一个问题。所以那天表演赛上杨飞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小号 Q2, 并不是孟欣然。所以之后的一系列节奏是怎么回事啊？尤其孟欣然今天还发了一条艾特了 OST 战队所有人的微博。OST 战队不仅没有人回应，杨飞还发了这样一条微博。OST 战队官博也紧接着发了澄清微博。这样一来，孟欣然之前的那条微博就显得有些可笑了。孟欣然之前涨的粉丝都是杨飞的粉，眼下杨飞亲自发微博艾特了正主，杨飞的粉丝还有一些围观路人瞬间就取消了对孟欣然的关注。微博底下还有骂他蹭热度好不好玩的。孟欣然这一波操作确实让人反感，把所有网友当成傻子一样。因为这个原因，孟欣然的黑粉数量猛然上升。前面几个蹭热度的娱乐博主看情况不对，立马删了之前转发的微博。 但孟欣然的微博却不能删。他是网友关注的热点，网友早就把他的微博截屏了，此时一删会更显得心虚。孟欣然得到消息的时候也不晚，是他在京城的朋友给他截的图。之前因为杨飞，这些噱头给他吸了100多万的粉，眼下全都变成了泡影。他看着朋友给他的截图，手指捏得很紧。一般已经有人偷偷回头看孟欣然了。孟欣然抿着唇，脸色冰冷。怎么可能不是他？ OST 战队总就那么几个女生，没有谁比他的手速更快。他死死盯着 QR 这个小号，想着他刚刚还发的一条艾特所有人的微博，他脸色涨红。有些忍受不了其他人的目光，他拿着墨镜直接去办公室跟李爱荣请了一个假，正好遇到被物理老师找的秦冉。孟欣然依旧没有看他一眼，直接越过他离开，没有刻意的嘲讽，只是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对于孟欣然来说，他再狼狈也不是这种人可以比的。一中下午在上课，微博上报的消息只在小范围圈内流转，直到下午放学，一中这些学生才慢慢的传开。秦冉直接去了校医室，校医室陆兆颖正在给一个男生看脖子，对方似乎睡觉落枕了，陆兆颖正在给他贴膏药。秦冉把自己的背包放在桌子上，程俊抬了抬头。 你同学很喜欢你的笔。 程俊收起了手术刀，问话的时候慢吞吞的。秦冉靠在椅背上，眉眼低敛着不太好惹的神色，含糊着开口嗯了一声。程俊随手把抽屉拉开，从里面拿出一支笔。 跟你那支一样啊，拿去给你同学吧。 想了想，程俊开口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脾气不好，有人能跟你做朋友不容易。 秦冉回忆了一下他外婆经常说的话，说怕他死了他就孤家寡人一个了，总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处。外面陆兆颖把那个落枕的同学送走，一边跟程木说话一边刷着微博。他今天没有怎么刷微博，他怕自己忍不住揍孟欣然。校医室的门再度被敲响。 同学要下班了。 陆兆颖把玩着手机抬头，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卡在了喉咙里。来人穿了一件黑色卫衣，卫衣的帽子扣在头上，脸上戴了口罩。听到陆兆颖的话，他摘了口罩，脸上露出了一个非常有礼貌的笑容。 请问秦冉同学在这里吗？ 陆兆颖听到自己的灵魂在出声。 秦小冉，你快给老子出来啊。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